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翻翻嚟第二节啦。咁啊，讲呢个题目咧，实际上我自己必须要小心啦，就涉及到中托派喺中国或者香港嗰度咧。尽管有个别嘅托派嘅成员啦，或者前成员咧，其实我都识嘅。咁但系毕竟咧，我对呢个组织咧认识系不太深，甚至如果我去图书馆去抄书嘅话咧。其实我都自己好难找到一个无论中英文好有系统去写，即是当这个托派在中国被打压、啊、跟住去到有多落咗嚟香港，成段历史呢其实到而家都是一个禁区嚟嘅。所以禁区也者是咩意思呢，就是因为好多呢当事人本身固然呢佢可以写下回忆录或者做一啲口述历史啦、啊。但是呢如果用一个比较中立啲嘅角度，即是除了你即是拿到这些原始的资料，你再加以一些考证或者一些分析的话，其实现在是还没有这个条件去做。这个原因呢部分是 因为呢很多相关的文件我估计呢是还没解封的、甚至是被销毁的。要做呢段歷史咧，就我諗學術上咧，亦都未必有咁有咁大吸引力嚇。咁、有啲人寫過啦，但係嗰啲唔係專注嚟嚇。咁、要寫呢段歷史咧，其實就而家都係一個好迫切嘅時候嚟嘅，因為即係呢一啲上一即係嗰啲最第一代嘅中國托派咧，其實我諗已經過去曬，即係 走曬 㗎啦嚇。第二代呢啲咧都年紀都好，即係都好有咁上下啦嚇。咁我諗即係起碼可以做一樣嘢，就係靠佢哋憶述翻啊，譬如呢一第一代嘅佢哋嗰個情況係點樣，佢哋即係當其時佢哋拗啲咩咁樣嚇。咁再遲再去做咧，就只能單靠呢一個文獻㗎啦嚇。咁啊，呢個係前提啦。但係如果對於即係喺而家香港嚟講咧，當前嗰個政治嘅形勢或者當前嗰個政治嘅呢啲光譜咧，其實大家又唔好即係忘記一樣嘢，原來佢哋不斷有喺度有出現或者有活動嘅，甚至有 say 嘅，即係有多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有啲我哋喺即係街頭啊，或者我哋喺網上見到嘅，原來我睇翻原來。應該有啲托派嘅背景嘅，咁具體嗰個例子係咩咧？就咁，我要引述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咧就阿沈旭輝寫嘅，咁個出版日子咧就係星期三，咁即係應該前兩日嘅啦。咁、那個標題就咩咧？網絡熱話盜讀，誰在香港支持以巴群眾？咁其中一個副題，即係入邊一個分題就係久違了啲托派觀點。嗱，聽清楚啊！是托派观点，不是托派组织啊。咁事源是咩咧？事源咧就原来咧网上就即系大家就最近就讨论个问题，就香港咧有一啲组织咧就喺街头咧就为呢个以巴嘅呢个巴勒斯坦嘅问题咧就筹款啊，吓就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呢个系一个国际主义吓。咁就阿沈旭輝咧，即係有一樣提到咧，咁我諗大家都可以參考嘅。咁同我哋今日討論嘢冇乜直接關係嘅。佢就話咧，最撚尾嗰度啦，重要的是，假如真正認同托派的以巴群眾官捐款的行動或旅費用途，支持自無不可。但假如只是希望直接援助受戰火影響的巴人家庭，則有其他大量團體可以選擇。假如有捐款人以為是捐了給後者，而不知道作用前者的托派用，是用作前者的托派用途，誤會就更大了。咁啊，呢個我讀咗算啦，即係大家點諗呢個問題就即係自己再思考或者問下沈旭輝啊。嗱，但係成件事係咩咧？成件事就話，即係呢一個咁嘅組織，佢哋就係喺香港街頭籌款咧。其實呢個就同呢個托派嗰個理論有關嘅，就係譬如話。 而家睇呢個以巴問題，咁我哋就唔係睇純粹以巴兩國嘅問題，我哋睇點樣做到就係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兩個地方嘅工人階級嘅利益係要一致同埋貫徹，點樣去即係分析到呢樣嘢？咁呢個就係佢哋嗰個觀點嚟嘅。咁啊，阿陳旭輝可能做過少 research 啊，佢就睇過曬，即係呢件呢個問題係講得比較清楚啲嘅嚇。咁換言之咧，其實頭先我哋第一節講過咧，就話呢個第四國際或者呢個托派嗰、那個即係血類啊，那個血脈咧，其實咧就冇因為呢、這、一個即係斯大林嘅打壓，甚至去到呢一個蘇聯崩潰之後咧，冇斷曬嘅，即係一路佢哋仲喺，而且喺香港可能發展得即係都做得唔錯添嚇。咁點解會咁樣咧？咁樣嗱個原因咧，就我自己一開頭我已經講，我唔係太熟啊，我亦都唔敢即係好輕率去講呢樣嘢。但係咧就原先嘅材料咧，其實咧就可以有一兩本書介紹俾大家嘅。咁呢本书咧，你喺公立图书馆其实都揾到，我都系借翻嚟嘅，因为我以前睇过嘅。呢个咧就叫郑超麟回忆录啊。咁呢位郑超麟先生咧，其实就即系嗰个生，即系嗰个政治生涯相当之坎坷嘅。因为讲坐监咧，其实我谂佢同阿麦特拉都不忘多样啦。咁佢坐完即系阿国民党嘅监，又坐共产党嘅监。共产党嘅监咧就即系嗰个年坐嘅年代相当之强。但系咧就好彩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年寿相当之高，就去到好迟，即系好近年先死啦。 八十年代到啦，好似系咪？ 尾啊，八十年代尾添啊。吓，咁咧佢留低咗咧就系呢本郑超麟回忆录。咁呢个咧就系咧一个托派嘅人士吓，佢到尾都仲好，即系冇甩到呢样嘢，就系、是、去睇翻回忆翻，即系当其时喺佢嘅眼光入边，即系成个嗰个中国嗰、那个即系托派嗰个演变嘅过程吓。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喺好多朋友嚟讲咧，就觉得呢类书咧就十分之闷蛋啦。你未睇过，不过我可以话佢听咧，有个别嘅章节咧。就完全唔滿嘅，嗰啲唔滿嗰啲，我就 email 咗俾阿陳志宏。 係係，我都覺得幾八卦。 就即係放諸今日啦，即係有類似嘅事件咧，就基本上已經上咗呢個一周刊同埋東周刊。係 啦 係啦。咁係咩咧？咁樣嗱，呢個咧就可以入邊講少俾大家聽啦。咁呢本書就冇嘅，但係咧喺網上你淨係可以單拎揾到嗰節。咁呢個原因點解咧？佢寫十二章啊，呢個即係對嗰個年代回憶啦。咁有一个咧就叫《恋爱与政治》一章，本而删去，因为其中颇类似上海小报的图式新闻，难免被人视为无聊。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几种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深集其间。我认为在不妨碍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以容许的。好啦。咁咧就其他唔讀啦，但系嗰段其實大家都要睇嘅嚇。咁但系呢本書真係竟然刪咗佢，真係呢本書啊！呢本書咧就係即係。十月書我即係都係托派傳遞啦，十月書竟然刪咗佢。 即係大家想象喺嗰個年代，大家革命青年都真係仲係青年嘅時候嚇，即係男又靚仔，托得女又靚女嘅，咁跟住就梗係好多即係有趣花邊新聞走咗出嚟啦。 係啊，係啊， 而甚至乎影響到佢哋嗰個革命生涯添，呢個部分嘅。 點知影響決定咗啦嚇？咁點決定法我哋要講下，即係呢個唔正如佢講，呢個唔係一個純粹八卦問題，因為呢、這個你從中你會睇到就係、是。好多时政治就是如此的。他一个说话呢，我觉得第一样应该讲的就是一部人性史就是一部短党史。即是这个恋爱就是人性。你从这个恋爱或者这个人性，你要看到整个党究竟是什么来的。咁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真的 email 了给陈志宏啦。其实你看不看得明白 的。我大约知道那些人物个在那个 即是你 身份关系同埋关系同埋在当时他那个担当的角色的重要性，你会看到即是会更加精彩，如果知道这些 东西。是啊，咁我们是熟的，于是乎我们看得是津津有味，但是你不熟的话，我们尽可能即是不深入那个人，你纯粹看那个事件怎样。咁话说呢，就是毛泽东以前有一个好好的同学，就叫曹和森。咁呢就即係而家文字上寫呢個人呢就即係不修篇幅嘅，咁但我睇個樣子都唔似啦，即係唔多，但係個問題就佢影相嗰時候可能執過嚟。就平時呢、這個即係特別係衛生方面嘅問題呢相當之嚴重啊。咁呢個我諗基本上係所有即係專業革命家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呢 又好彩地呢有啲靚女鍾意咗佢，就主動鍾意添。咁呢就原來呢位靚女呢當其時已經喺圈內呢就即係頗負盛名㗎，頗負盛名話佢靚而且聰明。咁呢頭先我哋講過叫蔡和森啦，咁鍾意佢呢個就叫向景瑜。咁呢就兩個呢就結咗婚嘅，咁而且係喺即係如果冇睇錯應該係法國嗰邊啦， 即係一架輪船上嘅旅程，當佢哋交流喺呢、這個即係、就是、日出日落之下交流呢個革命理想嘅時候，喺落船嘅一刻，法國已經不能再欠缺對方啦。 哇！你忽然啲文采咁好，點解？我你背啊！哦，即係點解你突然間話即係啲 文化，即係呢啲理念 實在太吸引啦！ 嗱，去到呢啲關頭，連啲理科人都背得出呢啲咁嘅嘢，你話幾精彩？ 啊，见其他嘢又唔见你咁鬼熟嘅，咁但系咧，anyway 点样咧？就系、是、由于咧就日久啦，大家即系住埋咗之后咧，就向景瑜发觉呢个蔡和森先生嘅卫生问题都实在太难顶啦。与此同时，有一个革命青年系出现喺佢身边，咁呢位就系彭述之，彭咧就彭德怀啊，彭述咧就陈述嘅述，知啊知乎者啊知。咁如果你唔識佢呢，其實你睇一節呢你都要即係記住一樣嘢，就係、是、佢日後就成為中國托派嘅頭頭，喺陳獨秀以外。咁、而且佢比陳小龍好彩，佢閃得快，所以就冇即係去咗英國應該。所以就即係能夠免受牢獄之苦啦、 啊。走咗幾個國家添，最後來係去到美國添，即係中途嘅時候。 係啊，咁就各人個選擇呢其實就決定咗好多事情嘅。咁原來呢個彭述之先生呢又係風流倜傥、我唔知點解當時講緊個個都風流倜傥，個個都 即係我諗都有啲即係有啲根據，佢本身係做宣傳嗰、那個，你宣傳嘅唔風流倜傥你點宣傳？ 係話你講嘅呢個就我試下先啦，咁但係呢就即係由於佢咁風流倜傥啦，一去到大家下咩嘅時候呢，就竟然呢個向景瑜呢就對佢傾心，咁於是乎呢就出現了呢個三角關係，咁但三角關係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點樣咧？如果未結婚都即係大家可以嚇，即係理性地去處理個問題啦。但係畢竟咧，蔡和森同埋向景瑜咧都即係成為夫妻啦。咁於是乎咧就爆出咗呢個所謂婚外情嘅問題。咁與此同時咧，即係都唔係與此同時嘅，可能蔡和森都早死啦。但係去到1929年嘅時候咧，佢當其時已經即係擔任咗呢個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嘅。咁但系咧就被即系因为托派嘅身份啦，咁就1929年被开除出党嘅。咁我谂即系嗰段关系亦都即系告终啦吓。咁后来即系向景瑜亦都系被杀嘅。咁原来咧喺阿郑超麟笔下咧就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即系事件发生啊。 即系郑超麟当时担当紧一个秘书、一个旁观者嘅角色去睇呢件事啦。 咁但系纯粹系咁啊，冇乜即系冇乜重要性啦。但系郑超麟有睇法咧，就我觉得大家就参啊。佢就话咧，原来呢啲咁嘅即系男女之间嘅纠缠啲关系咧，后来影别竟然咧就同呢一个即系大家政治立场嘅冲突挂钩。咁例子就系、是、即系阿蔡和森就好唔妥彭述之。咁唔妥咧，如果你唔睇呢段，你就觉得即系大家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否托派呢个问题上面唔妥啦。即、就、系、是、我估计啊，可能唔啱，但系 anyway 大家真系唔妥。咁但系喂，你谂谂，喂，其实可能后边。大家咁唔妥，可能唔係呢個政治論述嘅原因，大家爭條女嘅啫。 係 哇！你 我覺得呢個好足夠解釋。 咁啊，算啦，即係我真係唔想深究啦，我只係想去提一提啦。咁就係、是、即係我有少懷疑啦，即係其實就喺而家嗰個香港嘅社運圈，可能都有類似事件。 即係甚至乎你用一啲掛一個美其名，用一個理想，用一個黨派嘅立場，甚至乎係黨派入邊朋黨嘅力量嚟介入你呢啲咁私生活嘅時候，咁基本上兩樣嘢已經掛鈎啦。即係呢一啲咁嘅私人感情同埋私事同公事。 係啊係啊，即係變咗好難分開啦嚇。咁呢個畢竟就係、是。大家都是人嚟嘅，大家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嚟嘅，吓，即系唔系话你革命家之后就完全可以摆除晒，即系脱离晒啲嘢吓。咁但系一个咧，其实我就好想讲嘅，我必须要喺度即系去尝试去说服大家啦。譬如你睇呢文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咁嘅讲法就系、是，即系啊，然而数年之后，即抗旨中汉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即系讲蔡和森同埋向景瑜啦，就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筑巢倾覆，这个人在中共党史也是赫赫有名，他叫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来堕落为托派， 我要讲呢个堕落呢个字，即系你有咩权力，你有咩理据， 话人哋堕落， 或者叫沦为托派咧？即系我到今日都觉得，即系呢个实际上系大家去讲或者去写嗰时就，即系唔应该用呢个方法去讲啊。托派就托派，冇所谓堕落成为托派，冇所谓沦为托派呢样嘢，系咪啊？你可以唔同佢政治观点，你可以唔同意佢嗰个行为，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就是如果从文章的水平以至理论的风格，甚至以至到托洛斯基生前所做的事迹，他都是一个相当之有水平的人的后来的人就很难讲了，就是，但是问题就是唔通列宁的后人、史太林的后人、毛泽东的后人、朱镕基冇呢啲咁嘅即系垃圾出现咩？咪一样有系咪？所以就好难，就唔应该用堕落或者沦为呢个字。好啦，卢梭就发完啦。咁跟住咧就即系一个政治理论最即系要探讨嘅问题啦，就系，咧究竟呢个我即系苏联、苏共同埋中国托派之间嗰个关系，或者以至香港托派之间嘅关系又如何咧？咁样。咁其實咧，呢個牽涉一個好即係歷史嘅大嘅問號，我唔知道其他節目如果講到陳獨秀時有冇講，因為咧鄭超倫咧喺呢度咧呢個附錄反而呢本書會留翻喎，就係咧陳獨秀與托派，咁所以阿陳志宏博士佢未做節目之前都問過呢個問題，究竟陳獨秀係咪托派？即係換言之，中共嘅第一任嘅即係總書記。甚至是整个基本上整个中国共产党是他推动出来的。究竟他是不是托派？咁当然他不是低温就托派啦，个原因就好简单。即是后来咁样是被呢个共产国即是第三国际即是一路走去搞他啊，或者是甚至中共自己的人呢都屈他。屈他咩？屈他起码两镬。第一镬咧就系即系呢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咧，佢屈佢收咗共即系、就是、日本人嘅钱。第二个咧就屈佢收咗国民党嘅钱吓。咁咧就郑超伦入边咧，佢俾咗啲佢嘅睇法。咁我始终强调一样嘢啦，郑超伦讲嘅，因为佢写一本好详细嘅书，但系唔等于佢所讲嘅嘢必然系正确嘅。吓，有本书喺度，大家可以睇，但呢个毕竟都系只系郑超伦个人嘅意见啦。一个严谨的历史学的态度呢，其实就要即是比较多的文献去比较，同埋呢大家去印证，跟住呢再去分析。就不是单靠文献可以证明到任何事情。 其中一个观点都可以睇到，就是如果你凭住呢一个陈独秀自己嗰个著作入面，佢其实都自己去寻找咗一个去发现呢一个斯大林式嗰种搞政党的那个问题，即是他是不是真的需要透过去追随托洛斯基才能够找到这条路呢？ 是， 即是很明显看到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对斯大林的评价 是相似，即是说陈独秀和托洛斯基，但是即未必一定有一个从属的关系，我自己 认为。是的，那这个是不是从属关系呢？即是我留下给大家听众去想，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喂，当其时搞到即是1927年的时候，即是中共鸡毛鸭血，因为清党想是清党啦，成只镬咧，基本上咧就陈独秀啃晒，佢啃得好唔开心，啃完之后觉得自己好委屈，咁于是跟住咧就思考紧，喂，究竟系我错啊，定系还是你哋班喺第三国际派落嚟嘅呢种指挥错咧？嗱，咁我读一读一位历史学家啦，嗱，头先我讲嗰个即系托派问题咧。他有少少觸及到的，但他寫的角度就不同了，他是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是陳獨秀的角度，就是這個人他和共產主義的個革命關係，他做過什麼去看這件事。那個作者是郭成堂博士，那我讀一段呢，就是第204頁其中一段呢，去引證剛才我們的講法。那他說什麼呢？他這裡就講到大概1928年即是清黨之後，即是整個即系中共咧，几乎收皮啦，俾共产党食之后，跟住点咧咁样？以后的两年间，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新路线是经过一连串给党的指令而形成。那些指令都是小心翼翼地不显示定性和显著的决定。每个指令都是模棱两可。比如典型的指令是：共产党员必须采取领导，但不能过分领先。 農民是重要的，但不是中心力量。咁啊，大家聽到呢段嘢就知道，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啦。如果你話你即係硬橋硬馬咁走落嚟，你做乜？你做乜？你做乜？講得好清楚嘅，做完大家錯咗。責任一定是知道在哪個度。而家唔係喎，而家過落嚟。 我咁樣都要 即係話嗱，即係要領導，不過又唔可以過分領導。咁但係呢個所謂領導與過分領導之間咧，冇一個好客觀可以經得起呢、這個即係實驗去，唔係係數量化去、去界定咧，就完全係冇嘅。咁所以後來出現一個現象就話，喂有鑊嗰陣時候咧。你睇唔熟個指令，你消化唔到。 係 做得好嘅時候咧，嗱、那個指令點？ 嗯， 係。嗱，呢個就係成個所謂呢國際主義越嘴代包嘅問題啊！嗱、我再次強調，所謂越嘴代包不必然係國際主義嘅即係產品嚟嘅，但係去到嗰個情況就喺史太林搞之下咧，就搞成咁樣啦。咁、原來咧、那個情況咧就係、是、咧，當初。即系阿凌同阿孫中山 friend 嘅時候咧，咁啊即系聯外用共啦，咁喺度科，即系實際上當其時都唔係好，即系主要精力都唔係擺共產黨嗰度，即係幫你起咗個黨，但系咧就叫你嗱國民黨，即係國民同我哋 friend 啊嘛，咁咪入咗去先啦，喺邊搞啦咁樣啊，唔好自己出嚟自己搞咁多嘢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是一到阿孫中山死咗嘅時候，蔣介石上嘅時候，呢、這個轉變吸收得唔快，唔夠快。於是乎咧，就俾蔣介石一鋪搞起嚟。咁搞起嚟之後，跟住就即系又諗咗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哇！你搞搞下用乜嘢？你即系咁近我哋，用乜你搞埋我呢邊嘅？咁、於是乎咧，就嗰陣時叫你啊，全部起嚟，即系啊，即系工人革命咁樣。咁但系又跟住俾人一鋪清袋。咁、呢個甚至連周恩來同埋毛澤東靚曬嘢。咁、去到呢度就係、是、即系大家會翻嚟。如果你即係好清醒，你就會問：喂！如果你班友搞，即系你班即系外来呢班友搞，其实你真正嘅动机你系照顾你哋喺上面，即系苏联嘅利益，定系还是真系我哋嘅利益？就算唔系咁，你班友落嚟指指点点，即系呢个我哋要自己喺我哋实际上喺呢度嘅人嚟噶嘛？咁如果俾你咁样搞法，喂，真系唔多妥喎。咁陈独秀其实就有不断有呢种咁嘅，即系觉得喂，你落到嚟。我实际上我是堂堂正正一个总即系总书记嚟噶嘛，你落到嚟你就变咗我太上皇。咁而家陈独秀一个咁嘅人咧，即系唔好讲下嗰个时代啦，佢后来几咁即系几咁惨几咁扑街，佢都能够仍然有呢种即系知识分子嘅傲骨。所以啊，陈独秀呢种性格咧，实际上咧就即系我后来睇翻，我觉得啦，佢遭遇即系当然好悲剧啦，但系。可能到尾都有一样嘢系好决定，即系好命定嘅，就佢个人个性格根本唔适宜做呢样嘢，吓，即系就咁简单啫，根本你唔系做呢样嘢嘅人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喺往后几十年嘅历史咧，就佢嗰个功绩啊完全被忽略啦。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中国成个共产主义运动咧冇咗佢咧。其实就嗰开头嗰、那个嗰段时间咧，其实就好难承认嘅。咁但系往后咧，其实大家都唔会记得呢样嘢啦。甚至我谂今日即系对于佢都唔系太多人认识。但系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成个五四运动咧，嗰、那个具体嗰个执行咧系佢搞嘅。咁呢个连毛泽东自己都讲，毛泽东自己讲嘅，陈独秀就事实上系五四运动嘅总司令。啊！呢個到佢後期嗰時，佢都講翻俾人聽。咁但係今日咧，呢個咁嘅，即係成個佢嘅所做嘅事情咧，到依家我諗都未有一個好全面嘅即係記錄或者分析喺度啦嚇。咁但係呢個同我哋嗰、那個即係要講嘅嘢無關。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我想解釋一樣嘢就係、是，究竟陳獨秀係咪托派咧？其實唔係純然嗰種，即係佢對於呢個托洛斯基嘅理論有即係。乜嘢嘅认同？个原因其实好简单，因为大家都唔妥史太林。陈独秀就加多样嘢，陈独秀就后来咧托洛斯基托人去写一封信俾佢，甚至就大家日后仲有通信。咁跟住咧就引起陈独秀睇翻以前托洛斯基讲中国嘅即系分析，佢嘅睇法就话：喂，完全我以前谂啲嘢，我心入边谂啲嘢，我唔敢讲出嚟，你讲晒。 咁我諗呢呢個就要大家真係睇返啲嘢先至咩呢，因為當其時陳獨秀嗰個處境呢，可能佢都要好想搵人去證明佢自己係啱囉，或者證明自己冇錯囉。咁托洛斯基就俾到呢一個咁嘅即係下台阶俾佢，咁於是乎兩個人就幾投契最初嘅時候。咁但係呢就其實呢托洛斯基比陳獨秀仲要早死嘅。即係通訊咗冇幾耐咧，其實托洛斯基就被暗殺嘅嚇。咁但係咧，即係托洛斯基咧就我諗佢有一個即係諗法嘅，佢就希望咧透過喺即係中國或者其他地區呢啲咁樣咧，就形成咗一個咧對斯坦批判嘅一個咁嘅聯盟。 嗯， 咁但係咧就即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喺中國咧，事實上咧喺黨入邊嘅共產入邊嘅主流咧，都形成唔到氣候。而陳獨秀的情況咧，喺嗰個情況其實已經被共產黨驅逐出黨，被中共驅逐出黨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只能做一樣嘢，就係所謂形成咗呢個反對派。咁但係呢個反對派咧，其實就好個處境好難搞啦，因為佢又唔係共產黨，佢又反國民黨。咁實際上出嚟嗰個情況咧，就唔係兩邊都可以兼管到，而係兩邊去打壓。咁咧就陳獨秀咧，因為咁咧，就正如好似阿鄭超麟咁樣啦。兩邊即係國民黨嘅監要坐，共產黨嗰邊咧亦都對佢好多誣衊嚇。咁雖然唔使坐共產黨嘅監，咁但係咧其實到尾咧，其實好多即係對佢嘅攻擊或者抹黑咧，都係嚟自以前佢嘅同志嚇。咁啊呢啲對號入座咧，今日就大家諗翻起今日即係我哋喺香港我哋所經驗過嘅事情啊，咁嗰啲我哋唔多講啦。咁但係咧，講到即係去到尾，即係究竟佢係咪托派咧？我只可以即係引述一啲嘢，就係佢臨死之前，其實咧佢已經講過，佢不隸屬於任何政治組織。嚇、 嗯， 咁我相信呢個係包括埋托派。 嗯、 但係甚至托派入邊咧，好多人都同佢嗌交。咁嗌交具體係咩嘢咧？嗱，呢個就好重要，好重要啦。因为呢个就真系牵涉到即系所谓政治理论问题，就系其中一样嘢就 系 去到呢个日本侵略中国嘅时候，究竟中国嘅共产主义嘅成员、共产党以至到托派，佢哋对呢个事情、呢个咁嘅即系战争，佢哋要处一个乜嘢咁嘅立场？ 嗯、 具体嚟讲就系话，究竟要唔要蒋介石嘅领导？嗱、 嗯， 大家要记住一样嘢，即系点解咧？蒋介石杀咗陈独秀两个仔，但系去到嗰度咧，陈独秀觉得，即系而家喺呢个情况之下，大家最面对最迫切嘅问题就系要即系抵抗呢个日本嘅侵略，吓、 嗯， 即系所做嘅呢个所谓阶唔阶级分析呢啲，我谂就即系再即系往后睇啦，因为只有蒋介石。先有喺當其時呢個情，即係呢一個咁嘅局面條件入邊咧，領導咗成個抗日運動。咁、 嗯、 呢、這個即係連毛澤東都 係 都做呢樣嘢。咁即係阿張學良去， 尤其是西安事變之後， 西安事變之後咁啊，係咯嚇。咁原本阿毛澤東想殺佢嘅，咁但係都收尾都得唔到支持啦。咁、結果最後都話哦，一致呢、這個 即係 擁護蔣總統委員長確認咁樣。咁、當其托派咧。即係喺陳獨秀以外托派咧，就反對呢樣嘢嘅。咁事實上呢個問題咧，即係我哋一路下一次我哋講毛澤東嗰時候都會講到，就係涉及到話，譬如呢啲工人階級、農民，特別喺一個即係產業工人好少、相對好少嘅國家，好似中國咁樣，佢哋同呢啲譬如資本家、自由派，或者甚至係呢啲封建軍閥，佢嘅關係應該係點樣？當你嚟到外來嘅敵人。那個性質甚至又同呢個英美帝國主義唔同，去到一個日本咁啊、 嗯！ 大家呢啲關係係應該點樣重新去即係去組合俾你咧？其實馬克思係冇俾到答案嘅、 嗯， 因為馬克思講個最簡單共產黨宣言就話，去到一個情況之下，世界成為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嘅市場， 那 個對立只有一個啫。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但係現實嘅情況就唔係咁簡單。 你甚至乎列寧佢都俾唔到答案添，我會話，即係列寧佢做嘅嘢就係話，你跳出呢場戰爭咯、 嗯， 你專心去搞一場階級嘅鬥爭、嗯、但係而家喺當時中國嘅情形，你根本冇得唔應戰。 係啦，係啊，嚇！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咁嘅爭論咧，我諗如果你跳出嚟睇咧，其實係永恆嘅。 嗯。 永恆嘅原因就係可能因為馬克思主義根本就冇俾到答案呢樣情況，因為個世界根本就好複雜嘅，就佢甚至去到今日所謂全球市場，都唔能夠去到所謂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筆下嗰種只有無產階級同呢個資產階級嘅矛盾，就係構成咗成個即係人類社會最大嘅 轉變嘅推動力， 對嘛？可能都唔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我諗就大家都會明白啦，我哋冇可能俾到答案大家啦、嗯、我哋只可以講就話個歷史個現實就咁發展法、嗯、就到後來就係打贏咗日本仔，咁、嗯、跟住呢共產即係呢個蔣介石就輸咗俾共產黨，咁、嗯啊、你話當其時拗呢論誰對誰錯呢，咁我諗就留返俾大家自己去考慮啦。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